呢度我买咗卅几平方米啊！呢度啊， 住船只为度量衡， 即系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问题。系台即系新北市嘅即系名产。 香港的情況就是當然大家都很無奈啦，但是走得那些就走，係咪？剩翻落嚟嗰啲，咁佢都很無奈喎。咁譬如話，哦，咁起碼有個啊鏡仔俾你去，即係迷一下都好啊，係咪？個思想都有啲出路啊。咁好多人可能係咁樣講啦。咁但係呢個係真係，如果我你問我，喂，呢個係腐蝕人心。我哋喺最艱難嘅時候都在艱離厲，係咪？戰鬥到底嗰個意志，起碼要戰鬥到底啊嘛，係咪？你呢啲咁樣，如果大家哦即係覺得喂，咁就好開心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咁都好過即係日日喺度即係喺度呻，係咪？唔好呻啦，係咪？咁啊向前看，咁你唔係向前看，你向佢哋看啊嘛，大佬係咪？喂！这个 Will TV 和这个 CCTVB 当然有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 CCTVB 垃圾，是吧？那现在还要不公布收视，是吧？那就是自己知衰，是吧？喂，他垃圾是梗的，特别是那些新闻报道，是吧？他节目垃圾，新闻报道垃圾，还有一面倒依附政权，其实全香港传媒都是这样的，现在是吧？你想想，如果现在有些反对，即是有些监察力比较强一点的，有些反对的传媒在这里，喂，你这件事走得了吗？是不是？实会查到底的嘛，实会有人做调查报道的嘛，是不是？没有的嘛，是不是？那 Will TV 现在变成 CCTVB 的天敌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天敌，你现在的人就有一个移情的作用，TVB 是奸的，屌你啊 ！Will TV 是忠的，咁啊扑街啦，系咪？错捻晒，系咪？全部都是维稳媒体，系咪 ？TVB 是维稳的工具 ，Will TV 一样是维稳工具 ，K 宝一样是维稳的工具，系咪？香港电台就更加唔使讲啦，系咪？由一个公共的广播机构就变成一个即系、就是、CCTV 的香港分台。中央電視台香港分台，係咪？商業電台又是一個維穩的媒體，係咪？呢啲電子媒體全部都是維穩的，好啦，印刷媒體係咪？絕大部分都是維穩媒體。而家即係所謂社會公器，作為社會公器，作為所謂 watchdog 啊，看門狗，看住呢個政府，看住監控。監看呢個社會、監督呢個政府嘅媒介係冇嘅，而家媒介嘅天職點解叫第四權咧？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之後有個第四權啊！呢個傳媒、輿論咩係第四權？咩呢個第四權已經蒸發咗啦，冇啊！所有嘅 media 咧，社會公器，你係第四權，唔係你就一定係要監督政府噶嘛，就監看個社會噶嘛，而家係冇咁啊！所以你是一個錯覺嚟嘅，你認為 Will TV 可以有機會打垮 TVB， 你討厭嘅 TVB， 咁你就當咗 Will TV 係忠嘅，係正，係嘛 ？TVB 就係邪，係嘛？咁我就話俾你聽，難為正邪定分界，係嘛？有首歌唱嘅呢、這個係咪？ 咁但係呢個都唔啱嘅，全部都係壞嘅。OK， 對成個社會嘅發展，呢啲媒體嘅存在，係咪？對個社會嘅發展都係冇好處嘅。好啦，而家即係發生呢件咁嘅事咧，即係咁，當然大家都啊，即係我哋從一個人嘅角度出發，我哋梗係希望阿毛冇事啦，係咪？咁而家佢冇生命危險，但係佢跟住落嚟嘅情況都係非常令人憂慮嘅，係嘛？咁佢父母喺多倫多就趕翻嚟香港，唔係香港政府就話咧會俾佢直接去探佢個仔，就唔使酒店隔離。廢話，你試下咁樣做啊，睇唔睇俾人鬧啊？啱唔啱？係咪先？係嘛？即係唔好講特事特辦，呢個基於人道，係咪？你都要咁樣做啦，係咪？所以大家是 有個錯覺嘅啫嘛，你當 Viu TV 係忠嘅，如果你唔加餐 TVB 係奸嘅，咁而家 TVB 係幾乎俾佢打冧啊！大家好心涼，係嘛？咁呢時咪支持呢個 Viu TV 咯，係咪？好多人都係咁啊！咁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錯曬咯，係嘛？一樣冇分別嘅，李澤楷係咪？有乜分別啊？係咪？李澤楷同而家 TVB 嗰個老細有咩分別啊？你話俾我聽。全部都是維穩工具，末日香港這些維穩工具就腐蝕人心，等到你的人沒有鬥志在那裡hea，但你一定要有一個客觀的環境讓你可以hea，讓你可以不問政治，是吧？喂，很多人就會說你不搞事，你不去反抗政府，是吧？那你就沒有事咯，即是去新加坡那樣，沒有事咯，大家就穩食咯。但是现在就算你不反对个政府，你不出来抗议，你不出来抗争，你都一样是活得很痛苦。因为个经济开始衰退，民生凋敝，是吗？香港是很惨的，跟着是吗？你日日在唱赞歌都没用的，是吗？你多几个谭慧珠、范徐丽太谭这个。这个谭耀宗是吧，刘少佳咁多几个呢啲人，或者汤家华呢啲咁嘅契弟，多一百个都冇用，是吧？每日就不断有人离开香港，楼价就不断会咁下跌，是吧？股票啊就嚟即系喂跌破二万点呢个梗嘅，是吧？香港就蒸发咗好多钱，是吧？人才就不断外流，资金又不断外流，这个你冇得逆转嘅。歸根究底是什麼原因呢？你是進行極權統治的嘛，你還跟同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爭什麼啫？沒得爭，香港現在是一個末世，是一個衰世，那在這個末世衰世，政府要維穩，他就一定要靠這些這樣的傳媒，所以他樂見有这个镜仔的出现，镜仔的现象的出现，就是代表这个末世，是吗？香港走向衰败沉沦，是吗？就有这一班人出现了，是吗？还有就是香港过去这种，即是香港这些所谓娱乐事业，它有一个辉煌的时期，这个辉煌时期过了去了， TVB 一台独大的那个日子亦都不在，系嘛？咁咪俾呢啲人有个空间出咗嚟咯。咁而有啲人，大家即系将一啲即系空虚寄托喺佢哋身上啊嘛，就系咁啫嘛，系咪？你有啲人都讲唔出佢哋个即系吓呢班年青人，佢哋同我哋而家坐监监嗰班年青人有乜分别咧？话俾我听，系嘛？本来就一样的，是吧？那为什么那班要去坐监呢？这班就日进斗金，是吧？个个如日中天，是吧？在香港演艺事业，即是香港演艺事业里面，哇，即是一片光明，是吧？然后有一班即是香港人，即是很多的香港人去支持他们，是吧？有些是因为一种移情的作用，有些是因为香港现在一种即是这种氛围底下，即係生活得好唔開心，咁起碼有佢哋嚟，即係俾佢寄托下咁。 越是咁香港死得越快。OK， 嗱呢個我同我唔係對佢哋有任何偏見或者反感，我係講個現象啫，係咪？唔中意嘅嚇，即係不起勿插。OK， 係咪？好簡單啊！再加上，即係我哋念之在之，成日諗嘅就係、是，喂呢幾千個坐緊監嗰啲年青人咁點咧？啊！呢幾千個坐緊監同埋流亡嗰啲年青人點咧？喂，佢哋書平均讀得多過你哋嘅，係咪？咁啊點啊？係咪？走得嘅走，話流亡嘅流亡，係咪？有啲唔使流亡嘅都要離開，係咪？亦都等於流亡，係咪？喂，佢喺香港出世嘅大佬，你係侵略者嚟嘅咋？你共產黨係咪？點解佢避你啊？你而家同我講愛國愛港咩？你點樣愛國愛港啊？我話俾我聽，你班契弟嚇、啊，你係逼呢啲人走喎，係咪？仲有要搞階級鬥爭嗱，呢啲係冇消費券嘅咁。咁跟住咪大家即係嚇，大家喺度等啦嚇。因為喺香港咪喺度等運到咧，冇等運到都冇得等，係咪？所以當然我哋見到即係譬如琴日呢啲意外咁啊，睇到係個心係好唔舒服嘅。琴晚我做完節目嘅時候，咁啲人發呢度佢呢嗰段發嗰段 video 俾我睇，我睇到我都即係嚇一跳，係咪？咁但係跟住喺個社交媒體裏邊，哇！即係係咁洗版啊，係咪？即係各種嘅講法都有啦，係咪？咁我咪喺度思考一下咯，係咪？咁即係呢種現象代表啲咩？你話我聽。而家發生呢啲咁嘅不幸嘅嘢，係咪？咁係咪應該收皮咧？咁啊唔會收皮啦，大佬錢嚟噶嘛，大佬啊，點會收皮咧？係咪？過咗一段時間，係咪？咁呢個阿毛出咗院啊，跟住可能坐輪椅，可能跟住佢下半生都唔知點樣過，咁呢啲就佢嘅事啦，係咪？咁李澤楷會賠幾多錢俾佢咧？係咪？咪梗係關佢事啦，你唔可以話唔關佢事㗎，因為如果要賠錢嘅就係佢揞噶嘛，係咪啊？唔通你老廷輝揞啊？你花車揞啊？係咪先？咁啊，梗係呢個老細揞㗎啦，係咪？即係唔好用咩方式揞啊？有公司有成，咪佢旗下咁多間公司呢個主辦單位係佢旗下嘅其中一間公司，係咪？咁啲佢係老細啊嘛，咁佢梗係要承擔個責任啦，係咪？咁賠幾多錢咧？100萬、200萬、1000萬，係咪？賠幾多錢都冇用啊，係咪？呢個年青人係咪？即係我哋當然希望佢可以康復，係咪？如果萬一係咪終身殘障咁，啊咁點咧？咁呢個一個問題啦，係咪？咁另外我今日講嘅就係、是，喂，香港末世呢種大家唔願意見到嘅現象。咁但係香港有相當多嘅人，係嘛？即係個思想冇出路，信仰真空咁啊！咁啊，唯有寄託喺呢班啊，即係後生仔身上咁啊！咁然後，我認為呢啲就係腐蝕人心，就唔係佢哋特登去腐蝕人心呢種現象，係嘛？呢啲咁嘅維穩工具，呢啲咁嘅媒體就喺度腐蝕人心，係嘛？等到你啲人冇曬鬥志啊嘛，係咪？咁咪好咯，全部做順民 ，end up 就係、是。咁但係我可以向大家保證，一定仍然有一啲人留喺香港嘅呢啲年青人，係咪？佢仍然有堅定嘅意志，係咪？會繼續鬥爭，呢個係冇得改變嘅。我話俾你，休息一陣。